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6年2017年1月1号发表了新年贺词。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向与党保持思想、意志和意志上的统一，休戚与共、生死与共、含笑闯过史无前例的种种考验的全体朝鲜人民表示最崇高的热烈问候，致以充满希望的新年的光荣和祝福，而且向南方同胞、海外同胞以及向往自主正义的世界进步人民和朋友表示了亲切的问候。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出，2016年是值得在我们党和祖国历史上特殊大写的革命喜庆之年和伟大转变的一年。去年在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世界的巨大关心下，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一次大政治庆典举行的极有意义、隆重盛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自豪地总结了我们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推动主体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斗争历史，提出了旨在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作为一次显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战无不胜威力的胜利者的大会，为主体革命事业树立新的里程碑的光荣的大会，永垂祖国青史。去年在加强主体朝鲜的国防力方面发生划时代的转变，使得我们祖国跃居任何强敌都不敢触犯的东方的核强国、军事强国的地位。去年我们在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增光的70天战斗和200天战斗中大响了引以自豪的胜利的炮声。去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领域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不是因为条件好，也不是上天赐予的偶然。迎来了这一切奇迹和胜利的神秘力量，就是全国军民的一心团结和伟大的自强力。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要为迎来更大的胜利而再一次走上新年的行军路。我们要进一步掀起通过奇迹的一年2016年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潮，在时日深远的今年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中带来划时代的进展，来在这块疆土上光辉地实现人民的理想和梦想。要集中一切力量去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这是我们要在新年的行军路上坚持的战斗口号。他指出，要大力展开旨在依靠自立自强的威力攻占五年战略高地的全民总突击战，科学技术部门要把重点放在实现原料、燃料和设备的国产化，致力于解决工厂企业的现代化和生产正常化方面的科技问题。在执行经济战略目标的斗争中，电力、冶金和化工部门要高举旗帜，化工部门搞活二八维轮联合企业的生产，扩大重点化工厂的能力，按照我们的方式去改造技术工序，来增加各种化工产品生产。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要最优先保障发电站、冶金、化工厂的煤炭和运输需求，迅速发展机械工业。要在今年大力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水产业，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带来更大的进展。建设部门要在最高水平上完成黎明大街建设工程，把力量集中于端川水电站工程、金钟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现代化工程和圆山地区建设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圆满建成更多的教育文化设施和住房。全国都要奋起投入国土管理工作。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出，要在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方面带来转变，就必须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革新地进行经济指导和企业管理。内阁和经济指导机关要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坚决走上上升的轨道，制定旨在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的策略，并顽强地加以实践。 又在教育、卫生保健、体育、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所有战线上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早日建设文明强国。在科学教育之年，今年全国全社会大大掀起热潮，以使科学教育设施和环境焕然一新。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军事阵地，使之坚如磐石。全国军民要与党血脉相连，保持统一步调，从思想意志上和道德情义上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要在党务工作和国家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大力展开斗争，来切实落实主体的人民观、人民哲学的最高精华、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根除污染一心团结花园的毒草、专横、官僚主义、徇私舞弊行为。要在朝鲜人民军成立85周年的今年，大大掀起增强军力的热潮。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出，党组织要把党务工作的活力集中于切实贯彻自己部门、自己单位所面临的党的政策、基本革命任务方面。要正确地把握党所重视的问题，掀起生产高潮方面成为中心环节的问题，并调动全部力量去加以解决。青年同盟、职业同盟、农业劳动者同盟、妇女组织都要全部动员起来，进行大高潮进军，以使全同盟沸腾起来，各个同盟员都成为革新者、万里马速度的创造者。当前激动人心的时代要求贯彻党的政策的第一旗手干部革命的改善工作风气和工作作风。所有干部都要深切地认识到党和革命所赋予的崇高使命感，做一个机车头，站在队伍的前列带领群众。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指出，去年我们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反映民族的统一愿望和时代要求，提出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今年我们要依靠全民族团结的力量，开创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要本着使一切都服从于民族共同的事业、祖国统一的原则，实现连带联合，团结起来，在全民族范围内蓬勃开展统一运动，粉碎与民族的统一志向背道而驰的内外反统一势力的挑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一定会依靠我们的力量来捍卫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也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忠实于自主和平友谊的对外政策理念，将为同维护自主性的所有国家扩大和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而做出共同的努力。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指出，在新的一年又开始的这个时刻，站到这个位置上就心中有个担心，觉得心情沉重起来，就是怎样才能更加神圣地推崇世上最好的我国人民，并表示在这新年的早晨严肃地发誓，将为了让全体人民相信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乐观未来，高唱歌曲《世上无所羡慕的时代》，成为一个不是历史中一瞬间的当今现实而献身奋斗，要做一个人民的好忠仆、忠实的勤务员，来纯洁无瑕的忠心耿耿为我国人民服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出，因为有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指明前程，因为有全国军民在党周围的一心团结的威力，所以我们的胜利是确定不疑的。